春风，我心因何恼春风，说不出借酒相送。夜雨冬，雨点透射到照片中，回头只是梦，无法等痛，迷住凝望你褪色照片中。冰水不动，却像有无数说话，可惜我听不懂。啊，是杯酒渐浓，还我心真空，何以敢震动，照片中哪可以投照片中，盼找到时间裂缝。难寻你影踪，回头也是梦，仍照